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百度中关村创业大街联合打造的全国首家百度大脑创新体验中心昨天揭幕，来听报道。 家住附近的一位居民拿起一把特殊的智能尤克里里，拨动琴弦。 它这个琴把上有一个 LED 灯，给你指示你那左手应该按在弦的哪儿。它会有一些节奏游戏，然后你的右手就跟着它的那个引导去弹。就我还不太会呢，刚开始玩，但是应该比你自己摸索要容易一些，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该手该放哪儿。 展区另一边的《千里江山图》也吸引了很多体验者，人们只需要扫一扫画作，手机 AI 就能播放语音讲解这幅名画。其他体验者也各自扫描着墙上挂着的其他几幅画。这里不但向普通公众免费开放，能够形成科技公民培育的良好氛围，也为人工智能创业者展示了百度大脑的其他技术。体验中心每周将举办不同主题的分享沙龙，百度 AI 大牛的技术公开课，生态合作伙伴的应用分享，开发者们的奇妙创意，这里都有展示的舞台。百度大脑的最新技术进展、应用案例也将在这里第一时间向大家展示。这会让更多的创业公司有机会加入到 AI 行业当中，加速企业 AI 转型，促进行业迭代，在商业合作落地场景上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中国移动北京公司昨天携手华为、小米等多家合作伙伴成立 5G 产业联盟，将面向视频娱乐、交通、医疗、智慧城市等九大领域共同实现 5G 应用方案落地。元旦马上就要到了，目前北京正处于流感、诺如病毒感染等传染病高发期，假期走亲访友、外出旅游和聚会将增加疾病传播的风险，存在各类健康隐患。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发布健康提示，儿童、老人和患有慢性基础病的居民尽量不到人多拥挤、空气流通不畅的公共场所。本周五晚上12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也将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调价。根据多家机构的预测，这次的下调幅度约为每吨380元左右。今年国内油价调整将以5连跌收官。记者从市交管局了解到，2019年元旦前，本市交管部门联合保险部门将在部分区域开展警保联动快处交通事故工作，减少交通事故对车辆正常通行的影响，保障市民交通出行的安全顺畅。明年1月1号开始，东城区、西城区和通州区将率先全面实施道路停车改革，并实现电子收费。道路停车位分为白实线停车位和白虚线停车位，白实线停车位主要用于出行停车，将实行电子收费。白虚线停车位用于周边居民经认证车辆的居住停车，实行自治管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具体预报呢是今天下午有多云转晴的天气，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只有-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那么最低气温呢，今天晚上应该是在-12度，最大相对湿度30%，天气还是相当寒冷的。北京文艺广播再次提醒您注意天气的变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我已经不熟悉了，这是谁？就可能还是夏明，我觉得。 有人继 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 是啥？ 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4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办你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林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4:08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刚齐峰在那个平台上问咱们啊，那个刚才听到你们说话了，刚才那个片花的时候，你听清楚我们说什么了吗？ 片花当然有人说话了，没有人说话那是音乐呀。 我觉得我特别想问你，听了片花里边是说什么话了吗？ 哎呀，张帆吓得呀，现在冷汗直冒啊！哎呀， 那个刚好我看见这是艾萨克是吧？刚才 也发了一条，他说停车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今天大家都这个状态很奇妙是吧？啊，因为大风天气，大家说话都是哎有潜台词。 看把张帆吓得， 括弧里边都有东西是吧？ 张帆现在一身的白毛汗呐。张帆不小心没关话筒， 我有什么害怕的是吧？啊，害怕的事儿多着呢。 张帆，不差这一件。 我跟你说啊，事情害怕多。今天我们说的这事儿，嗯，我敢说，哎，就是听到的听者都有份儿，都挺害怕的。哎，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啊，推送标题已经出来了吧？给大家这个手机上你看到北京文艺广播那个公众账号，嗯，上去以后你看今天第一条，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叫什么？我给他起了名字，哎。放下你们的王者，关闭你们的其他游戏啊！嗯，你把手机放下来，嗯，你来试试我们说的这个游戏，嗯，哎，游戏大家从小玩到大，各种各样的，你就是这个咱们平常，你的手游，你的这个桌游，对吧？嗯，你的电脑的联网的游戏，包括你小的时候，你说大家坐在一起啊，就玩个就是不是这个互联网的游戏，这种游戏太多了。小时候玩什么丢手绢啊，也算是游戏。嗯，而现在我们回忆起来，小的时候玩的最恐怖的游戏是什么游戏？嗯，你想得到吗？我有玩过一次 啊，你说 真心话大冒险， 哦， 玩过这吗？ 我经常玩啊，我经常玩真心话大冒险， 是吧？ 啊，你看 就是真心话大冒险是怎么玩的啊？就是你到课堂上，老师问你，你作业完成了吗？ 嗯， 是吧？我就说了真心话， 嗯 啊， 嗯， 然后回家就大冒险了。哎，刚才张凡也来了一次 真心 话 大 冒 险，太契合这个主题了。 哎， 真心话，你看跟谁说？ 嗯， 有说不好就是冒险， 对， 就是大冒巨大冒险， 说就跟大伙儿说。 太棒了啊！今天这个险冒的值得，反正都说出去了是吧？ 哎，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为什么要说让大家是放下游戏来玩玩我们这个游戏？这个游戏说的就是这周 把话筒打开。 哎，对，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啊！ 把声音放开。 嗯， 怎么把声音放开呢？把你的那个手机上的什么什么静音啊， 嗯， 是吧？ 嗯， 关闭这个推送啊，全都打开， 全都打开， 全都打开。 对。 不准保密。 嗯，有本事你那个微信出来的时候你别给它设置屏蔽消息， 还有屏幕上必须提示， 哎，必须提示， 必须显示， 哎，对了， 提示都不行， 哎，而且包括微信，短信， 嗯， 是吧， 嗯， 全都那个打开了， 来电的时候， 哎， 通讯录里面， 嗯， 每一个名字都必须是真实的。 哇，我天哪，那你这可能真有点什么问题。 千万别设置007啊，谁知道你是设置的谁是吧， 啊， 来电的是谁。有的时候我们说开玩笑说给某一个人取一个昵称在里面， 嗯， 是吧， 嗯， 但是昵称你也得悠着点哈，啊，就是有的昵称不能太过分了， 哎， 免得引起误会。 嗯， 我们今天说的这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部电影，这部电影是这个周六要来。这个周六有一共有三部电影和大家在大荧幕上见面。 嗯， 一部是那个灯丝那个等的那部叫《云南虫谷》， 哦， 就是《鬼吹灯》的一个新电影啊。 哎， 还有一部是葛优加盟的《断片之险途夺宝》。 哎， 嗯，也是一个叫公路性质的电影吧。 嗯 啊，第三部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一部叫《来电狂想》。 好啊，这三部都够这个冒险的游戏啊。一部是到云南虫谷，是这个 探墓嘛？ 探墓。 嗯， 一部是断片之险途夺宝，盗宝是吧？夺宝。 嗯， 一部就是啊，这个虽然没那么惊心动魄，但是这个心理战呐，他说这也是相当的恐怖，是吧？ 叫做《来电狂想》。 哎， 这个名字其实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俩知道的不是这名字。 嗯， 这名字先续后来改了。最早叫什么？叫手机狂想吗？ 手机狂想 谁都知道吗？ 那手机坏了。手机一个劲儿响啊啊， 可能是为了避某种嫌嘛。 嗯， 是吧？ 嗯， 改成来电狂想。 哎， 但是谁都知道这来电狂想指的就是手机。 嗯， 手机来了狂想，你敢接吗？来，我们先来听听这个手机狂想到底是什么感觉的片子哈，大家是不是能想得起来一系列的这样的电影它给人营造的惊悚的氛围。 你抽什么风呢？在这儿老想看我手机，你啥意思？你是 不是抽风？是抽查。 手机里边都是每个人的隐私， 真正不怕有人来。 哎，咱们今天一起玩个游戏吧。把手机都放桌上。 不管什么微信啊、电话呀，大家都晒出来， 所有的内容都一起听、一起看，只限今晚。 我就不跟你们玩什么幼稚的游戏了， 我都玩真的。 别想我的， 肯定是骗子，得挂。 不行， 这不像的，我一会儿还有工作呢。 你说你迷哥哥啊，还说自己没事儿？ 没事儿。 你听我说下去。姓女的发错了呢。 对呀， 她就是想发一个我要做菜，少发了个丝呢。不合理啊， 是不合理啊。 不是你想玩吗？ 老哥，你家装修咋不见你搬家呀？还有功夫下棋？ 我找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用搬家，早就装完了 啊！边装边住，安全吗？ 用的都是一号新材和环保工艺，连墙都不用铲，施工啊就像拼图作业， 感觉很先进。很贵吧？效果呢？ 我那20平客餐厅才8800，墙壁、吊顶、背景墙3天就装完了，豪装品质。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010-855-30566，010-855-30566，三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他兴许发错了呢。 嗯，不能少发一个呲。 这就容易惹了大祸了。 来电狂想，脑补一下啊。 嗯， 刚才说的这是周六来的一个新电影，叫《来电狂想》，说的就是玩这个游戏。什么样的游戏？刚才在片花里边，好像预告片里边介绍了啊。 嗯， 说大家在一个聚会当中啊，把手机都拿出来，那所有的来电、短信、微信，包括那个广告的弹窗， 嗯， 都要一起分享。这个游戏刺激吧？ 嗯， 玩过吗？敢玩吗？跟谁玩啊？ 嗯， 要是一伙陌生人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都没有任何的顾忌， 哎， 玩呗。 对， 第一次见面是吧？ 对对对， 你又不知道我那来电是什么？ 对，你也不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派来的， 念就念呗。但是如果这事儿他是大家特别熟悉，而且都是朋友， 嗯， 特别是几个家庭在一块儿。 哎呦，这是太可怕了， 麻烦了啊， 是吧？啊， 就是都认识， 嗯， 不是我跟你认识，我媳妇跟你媳妇也认识 啊。 这个时候恐怕这个游戏就有点麻烦了。 嗯， 糊涂的旁观者给了我们一个第一个答案，他说今天的节目幸亏我媳妇没听。这个电影，你们说的这个电影，真的不能带她去看，不能教是吧？ 哎，这，哎呀，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啊，这电影敢拍出来啊，也说明这个导演呢、啊， 嗯， 可能也没有爱人是吧？ 单身的是吧？ 啊，敢拍这电影啊？这个，但是好像也不是无中生有吧？ 对， 也不是纯原创。 剧情太熟悉了、嗯，今年大概五六月份的时候， 嗯， 我们好像看到一部特别像的电影， 嗯， 意大利片子， 对。 叫什么？ 什么？ 完美的陌生人。 完美陌生人。对对对对对啊！ 完美陌生人那个片子其实虽然是一小成本电影，但是话题性特别强。 嗯， 他怎么个强法呢？就是外国人他也玩这个。 是是是。 你只要是生活在地球上， 哎， 你有手机，这里头就有秘密。 嗯， 所以呢，有的时候，嗯，我们说这个游戏啊，它有挺伤人的。 哎， 完美陌生人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其实跟这个基本就是一个剧本。 嗯， 我们要在这里给这个中国这部电影啊正个名啊，大家不要说人家又是怎么怎么样了啊， 嗯， 这是正儿八经的翻拍版， 翻拍，对，人家买了版权的， 对，这是因为这个电影好像也不是说只有中国翻拍了，好像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版已经有过了， 嗯， 韩国版，韩国是不放过任何这种翻拍机会的，韩国版也有过了，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咱们这个新版，新版咱们不叫完美陌生人，咱们叫来电狂想， 来电狂想就是这样的故事呢。它是一个，就是它赢就赢在它首先它这个叫冲突的设置上，是吧？ 嗯嗯、 这个冲突的设置呢，它有几个特点，再跟您分析分析啊。首先呢， 有经验啊，哎 呀，首先这个是 上有你下有对策是吧？ 不，就首先说这个冲突的设置，它是非常具有时代感，对吧？ 嗯嗯、 这就是只能是发生在今天的事儿， 手机。哎，广泛应用的一个时代， 哎，对啊。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这样的一种冲突是世界人民都理解的， 嗯， 就是谁现在这时代都是智能手机遍天下， 对 吧？ 对， 大家都用手机，而且手机也不仅仅是用作打电话， 嗯， 或者是付款， 嗯， 是重要的社交工具， 嗯， 对吧？ 嗯， 那么这个里边，你有没有什么隐藏的秘密啊？它这个冲突的设置就很有讲究， 对， 它就是很有这个大家理解的共性。 嗯嗯嗯，这有经验能讲出来，它就是不一样 啊。我有什么经验？ 入木三分。 哦， 嗯 嗯， 都一会儿你给我们讲讲你在玩游戏过程当中一些体会。 好的，就是我这经常像今天这么冷的天，我这手机85%的时候就没电了。 哎呦，他是感谢老天爷 是吧？这电量85%的时候自动关机。 那个好多朋友想起了别的游戏了，你看依旧就说了一游戏， 嗯， 俄罗斯还有那个大冒险呢，那个叫什么轮盘赌， 轮盘赌， 我们叫俄罗斯轮盘赌， 对， 那个其实在经常在一些警匪片上看到， 对，非常刺激， 对，就是用左轮手枪， 对，就是看是两人一踢一下是吧，谁能赶上那颗糖豆，哎， 对。好，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来电狂想开始说起。刚才说了完美陌生人，大家如果还对这个来电狂想没有那么熟悉，因为中国版我们星期六才能看到， 嗯， 我们就回到这个完美陌生人这样一个剧情，我们来说说哈，这个翻拍的这个中国版究竟还会不会依然完美？ 嗯， 哎，那么有一个by the way的问题啊， 嗯， 没别的意思，就顺便问一句啊， 有话， 您对这个游戏， 嗯， 对我们说的这个手机这个分享的游戏， 哎， 您是如何评价的？ 好， 我们给几个答案吧。 啊，还有 选 项， 选择一下，对吧？要不然这太枯燥了。 嗯， 这个枯燥了一年了，也得稍微有意思一点啊。 啊，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手机游戏，您认为在实际生活当中，如果有人要请您玩啊， 嗯， 带上那个家人一起来玩吗？ 嗯 啊，您觉得您是给他一个评价，都是两个字的啊。 嗯， 第一个， 无聊， 无聊。 嗯啊，第二个，危险， 危险。 第三个，挺好， 挺好， 正常是吧？ 是是。 第四个，疯了。 对， 或者我们给加一个愚蠢也行， 愚蠢，哎， 对吧？有人也给这个评价。 嗯， 您对这样的手机的游戏，您到底是怎么看的？说的不是您手机里边的游戏啊，说的是分享您手机信息和来电的游戏。 哎， 这样，刚才我们既然说到了意大利的那个版本，大家还记得吗？那意大利版本其实我们也听不懂，但是老听了意大利语，你总觉得有听美声的那个感觉。 嚯啊！ 来，我们先从这个《完美的陌生人》预告片听起。 Ma magari, magari ci conosciamo più a memoria. Ok, allora facciamo un gioco.Mettiamo qua tutti i nostri cellulari. Per la durata della cena, messaggi, WhatsApp, telefonate, leggiamo e ascoltiamo insieme. Tanto noi non abbiamo segreti, no? 虽然语言听不懂，你一听就意大利风情的，特别的奔放，是吧？但是比这个奔放的还有一个版本。我们刚才说了嘛，这意大利拍完以后虽然是个小成本，但是在欧洲特别火，所以欧洲马上它有一个国家跟它虽然不挨着，但是也拍了这个《完美陌生人》的版本，这就是西班牙。我们经常会说西班牙的电影其实挺厉害的哈，有好多那个电影你不知道，但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惊悚的那种感觉。 对， 我们来听听这西班牙版本，大家能听出来区别吗？啊， 嗯。 No podíamos haber ido a cenar a un restaurante. Si quieres cojo esta mierda, la tiro por el fregadero y pedimos las pizzas. ¿Qué pasa? ¿Quieres discutir? Esta noche hay luna de sangre. La luna se vuelve roja. Dicen que vuelve loca la gente. Ahí va el mío. Ya no hay marcha atrás. ¿Cómo es la fe? Deseo tu cuerpo. 感觉西班牙这个没有意大利那个那么的好像奔放一点啊。 啊，我要跟西班牙的分享手机我不怕。 就感觉温情默默的。 哎 哎，但是如果换到东亚呢，这边的感觉你听听韩国版啊。 嗯。 우리게임한번해볼까 저녁먹는동안오늘모든걸다공유하는거야전화문자카톡이메일할것도비싸 야이거미친집아니야 별난데 这个熟悉啊，这个经常看韩剧、韩国电影的朋友比较熟悉这种调调啊。 嗯， 你觉得韩国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其乐融融的感觉？ 哎，是是是， 惊悚都在后头呢。我告诉你啊， 嗯，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完美陌生人》，看过的朋友也可以来哎报个到，来打个卡，说说你对这个《完美陌生人》当年看的，我们是中国看到的是意大利版本的公映嘛， 嗯，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剧情可能还有印象。你觉得这部片怎么样？这样的游戏你敢玩吗？我们马上听到的就是意大利版的《完美的陌生人》当中这个游戏是怎么开始的。这个你说玩这个游戏它需要很多，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你必须是在一个聚会当中， 对， 而且这些人确确实实彼此都有不同的关系， 嗯， 你必须是认识的人，熟悉的家庭， 说白了就是不能有这个秘密分享给他们的人，然后逼着大家一定要分享一下这个秘密。 嗯，你的痛苦经历我们待会儿再说啊。来，我们从这个《完美的陌生人》这段，你一听你就明白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 那我们就玩个游戏。 游戏？ 手机的秘密。 什么？ 嗯，这样，把手机放到桌子上，然后呢，用餐这段时间呢，短信、语音、留言、电话，收到什么都要让我们所有人知道。反正我们也没什么秘密。 这叫游戏？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啊。 真的？ 是的。 那就开始，废话少说。 开始什么？ 我带头，可以了。 他是因为露西拉不在。 他在这儿我照样敢玩。 那当然，连你妈妈都不给你打电话。为什么提议玩这个？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我不这么觉得。 是不是担心泄露秘密？ 我是担心你被大家发现什么秘密。我才不想知道你有没有情人。 如果有，我怎么会建议玩这个呢？ 也许你是巴不得揭开这个盖子，就像那些连环杀手，内心非常渴望别人知道他犯下的那些罪恶，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机制。 那我们赶快开始吧，如果感到无聊的话我们就不玩了。 我同意继续。我觉得这很像我们小时候玩的真心话大冒险。 我们小时候还一起去偷看女人洗澡呢、 我可没跟你去，你可是自己去的。 胡闹。你先来吧，做个表率。 嗯， 手机拿出来。哦，有什么秘密吗？ 不是，我能有什么秘密？ 拿出来吧， 放在这儿，有什么好怕的？我们真的要玩吗？ 当然。 用餐的时候把手机放在餐桌上，那可是很不礼貌的。

在哪在哪，来玩个游戏你想要吗？ 一起玩个游戏吧。 还不是小小天地交换的气温，不知心到旋有好戏，一路不会小聪明，坦白的技术奇才的题，说破不让我看破。 我打太极 快乐出击， 下午的4:35，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四点有戏，游戏吧，我是张帆， 我是赵亮，欢迎大家。 今天我们说的这游戏就来自于这样一个话题，这个歌啊，大家现在听到这首歌其实不是一个纯的歌曲版，它是一个 MV 的版本， 嗯， 它是周六即将到来的电影《来电狂想》的主题歌的 MV， 是谁唱的呢？这袁娅维，大家可能现在比较熟悉这位歌手了哈， 嗯， 这首歌它的背后就是这部电影叫做《来电狂想》。刚才你听那歌词啊，在吗在吗，哪儿呢哪儿呢你敢接吗你敢说吗？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一个关于手机分享的游戏，它其实这个版本是意大利原作的一个翻拍啊， 嗯， 这个意大利的版本叫做完美陌生人， 完美陌生人， 对 对， 嗯，完美陌生人，刚才我们提到它的版本不仅有意大利最初的那一版，是2016年的一个电影， 哎， 在咱们国家的电影院公映应该是今年的年中的事情， 是的，对对对， 啊，然后2016年他拍了以后，西班牙立刻就转年就拍了一部， 嗯， 翻拍他的版本，说明这个电影在欧洲受欢迎的程度， 嗯， 然后接下来呢韩国在应该是今年的10月， 嗯， 他们也公映了一部电影叫做完美的他人，其实也是完美陌生人的韩国版， 哎，这个意思，哎，还是咱们这个特别形象啊，来电狂想 狂想， 哎， 干啥不接呢？接 我得赶呢。 对，是这意思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很多段子当中，其实也能看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反应。 哎，你说他这响有没有谐音那个响的意思？ 哪个响 啊？就是狂想曲嘛。 哦，狂想曲，啊，嗯， 狂想就是不接。我说想一想， 是是是， 啊，这种方式，这种游戏啊，是不是好玩？嗯，是不是敢玩？是不是有意义？ 对，是不是有意义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平台上真的是得到了很多答案啊。所以呢，这个互动问题再重复一下，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游戏，它来自于电影当中的剧情。如果在现实当中，你认为你评价这个游戏用哪两个字是最合适的？首先是无聊，或者是危险，还是挺好，或者是疯了， 嗯， 愚蠢。等等等等，我们希望你用两个字来评价一下剧情当中所描述的这种手机信息或者来电的分享游戏。 嗯， 到底你怎么认为很重要？嗯， 好，我说我的观点啊，我就是俩字儿， 有观点了 啊， 是玩之前的观点，玩之后的观点。 你看看我一说你就知道了，我这个答案是刺激，我是还一括号，仅限于看别人玩。 嗯 一阵， 刚才谁说来的？看热闹 不嫌 事儿 大，哎，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个电影。 为什么会有这种电影？ 啊， 其实就跟我们为什么老爱看冒险的或者战争的电影，嗯，你不在其中， 你这看别人遭罪， 你仿佛又是一个旁观者， 哎。对，所以我觉得要是这种心态的话，是吧？虽然这个显得好像有点挺那个什么哈，不太厚道，是吧？哎，但是呢，也是可以理解的， 它是一个正常的，有的时候就是观影心态， 对 对吧？ 哎， 嗯，刚才我们说过了，这个《完美陌生人》它的这个所有的翻拍都来自于那个源头意大利版本。为什么你说意大利人就弄出来这个了？ 嗯， 美国怎么没有拍这样一个电影呢？ 嗯哼， 欧洲在某一些事情上，它特别是对于家庭啊， 嗯， 就是这个，比方说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还有更多的一些层面的社会关系， 嗯， 我觉得他每次那个角度还是比美国、北美、比亚洲可能要更血淋淋一点， 嗯， 就是他敢撕开很多的伤口， 嗯， 我觉得欧洲电影可能在这一点上呢，还比较厉害， 没套路，他不用打破套路， 嗯，对对对，所以每次为什么我们现在 没有套路， 不习惯看， 对， 但是这样的电影呢，它有一个好处，它就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嗯， 它可能那个故事呢，是一个闭合的，所以呢，你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好莱坞的叙事方法， 嗯，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电影叫做《完美陌生人》，他刚才我们说听到了他那个提议啊，就是怎么开始玩那个游戏。后来那个游戏玩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因为是他是几个家庭嘛， 嗯， 但是其中有一个，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几个家庭的男主人是从小玩到大的， 嗯， 发小， 嗯， 然后呢，这个女主人彼此之间也都认识， 哎， 到了这样一个聚会，大家吃饭的过程当中，这个游戏开始玩了。你说这个游戏一提议之后，我们刚才听到不同人不同的反应，有很多人很害怕的啊， 嗯， 在不断的在顾左右而言他， 嗯。 那么等到这游戏正式开始之后，聊着聊着就哎一个短信就响了，聊着聊着哎一个电话就来了， 嗯。 这个时候不同的内容，就是这个电话本身，嗯，或者这个信息本身所带来的这个反应也完全不一样。 哎， 你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 你想先听安全的还是不安全的？ 那以我这种性格，我当然先听安全的。 那好，我就满足你。哎，我们先来听听这个安全的来电。就是一开始这个手机玩的时候，剧情就有一个逐渐向高潮推进的一个过程哈。那一开始先来了一个安全的电话，这个电话也很有意思。 哦，是谁？ 是我姐姐。我该怎么做？ 快接吧。接电话呀。 把免提打开。哎，马特。 Paper，Paper，把免提。 等一下，我打开免提。 喂，佩普，你好吗？ 你好。 你好。 我开着免提呢，你说话要小心。 哦，这个。 哦，这小子。 啊，把免提关掉不就行了？ 我不能关掉它。 不能告诉他我们在这儿。 好了，我知 道。为什么不能关？ 我不能说。 怎么不能说？ 我不能，马特，我不能说。 怎么这么吵？ 我在洛克和艾娃的家。 哦， 你好。 你好，马特。 马特，你好。 你好，马特。 你们好，那回头再说吧。 喂，马特。我不打算去安琪奥了，你就别麻烦了好吗？ 我们明天再说，再见。 好的，再见。抱歉，我犯规了。 你犯规了， 犯规了。 我没有思想准备， 接受惩罚。 我保证下次绝对不会。 为什么说犯规了？你不能电话来了以后，你跟对方说我现在开着免提呢，我们在玩游戏呢。其实你潜台词是我们在玩游戏，对吧？这样的话，对方可能谨慎了。所以这个游戏规则被破坏了。 哦， 你打开免提之后，你不能告诉你跟谁在一起，否则这个电话如果跟其中有一个人是有关系的呢？那刚才他姐姐打来的电话跟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不就破坏了规则吗？ 哎， 这个就不成立了。 是，但是这个事儿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一这个电影上映之后，要提醒我们，我们给多熟的朋友打电话也不能够 肆无忌惮， 对， 是吧？ 你也要听一听对方是不是在开免提，对方开免提能听得出来的，是不是？朋友们， 对对，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的提醒。 那不是，你这对方开免提一定听得出来啊。 刚才听的是一个安全的来电，接下来咱们听一个不安全的啊。这个不安全的确实非常不安全。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剧情发展的最后，这个电话其实是一个导火索，但是呢。他有化解的可能啊！这个电话应该是一条短信吧？我记得来了之后，他没敢回。 哦，是你的，科西莫，谁呀？是他呀。 玛丽卡有急事速回电。 还加了三个感叹号呢。 谁是玛丽卡？为什么这么着急让你回电话？ 哎耶！ 我觉得有故事。 非常抱歉让你失望了，玛丽卡是出租公司的调度员，没有故事。 就是老说九分钟内赶到文艺复兴街， 给他回一个，我非常好奇。 你饶了我吧，弄不好回了这个电话，我就得回去替班了。 没错，玛丽卡经常来电话让他去替班， 她现在就开始护着丈夫了，新婚燕尔刚几天呢。 那就打给他听听，打吧。 不行，万一让我替班，我的周末就毁了，绝对不。 哦，对了，星期天我们要回父母家。 啊，他可救了你的命了。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解释的这两个人是两口子， 哎，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旁观者第三方说，哎，他救了你的命，这个他是女字边的他， 哎， 就是你媳妇救了你的命啊， 哎， 你看看啊， 是 他一直护着你说，哎，那个不是，那个是他们同事。 哎呦呵， 但是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剧情的最后是这样的，这个女的是不知道，这当中有隐情的，但是她一直是被这个蒙蔽着，一直以为那就是一个同事电话，因为她经常找这个借口撒谎。 我看到一笑话，是吧？有人经常把某位比较关系亲密的人，那个名字改成领导。 LD 是吧？ 对啊，领导。 刚才说的这是一个，就是其实在过程当中是被化解掉的啊，一开始总算是折过去了。那还有这实在化解不了啊，还有场外求助的呢，在间歇的时刻啊，非得要跟人家要私下沟通一下，帮帮忙，老兄。 谁的？不是我的。别紧张，是烤的东西好了。 我去拿吧。 好的，去吧。 我来收拾盘子。 谢谢你，卡洛塔。 谢谢。不要去抽纸烟， 我陪你去， 好吧？我有个麻烦。没什么麻烦。 每天晚上1到10点，我的一个女性朋友都会给我发 一个晚安之吻。 差不多。发张照片给我。 给你发张照片？ 一张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 她的自拍照。 你的麻烦快要到了。 今天你得帮我。 你要我怎么帮你？ 很简单，我们的手机是一样的，我们把手机给换过来，等照片发过来以后。 不，那就成了我收到照片了。 你现在还是个单身。 不，老兄， 不是了，不是了。 可鲁西拉现在没在这儿吗？ 你本来可以不玩这个游戏的，知道吗？ 我已经在火坑里了，帮个忙吧。 不行，我不干。不，不行， 你真不帮我？ 不， 你忍心因为这点小事让我身败名裂吗？你要是不帮我，那我肯定就完蛋了。你爱帮不帮？ 为了让朋友来替他啊，把这个给我接过去。 哎， 这都已经开始撒娇了。 嗯， 实在不行啊，这肯定是有秘密的。 嗯， 刚刚听到的是一种，其中一种啊，在玩游戏过程当中叫场外求助了。其实，不只有这点事儿，大家不要往这个就是这么阴暗的这种方面老是这么想。这个事情啊，它是一部分。 哎， 这个游戏当中它还会揭露一个什么东西，就彼此的关系是如何的。 嗯。 这个事情也很重要啊， 嗯， 都是发小，从小玩到大的， 嗯， 那是不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块做的呢？ 嗯， 你接下来听这一段， 嗯， 其实他就对友谊提出了挑战，这是一个短信的群发， 啊，有短信， 嗯，哦，朱莉奥约踢球， 三个都想， 朱莉奥约踢球， 朱莉奥约我们明天踢球， 你们一定会赢的， 你们经常组织吗？ 嗯，也不是经常组织， 我没有收到短信， 没有，是吗？ 你会收到短信的，有时候会延迟。 对，手机是不是欠费了？ 你们不带我玩了是不是？ 怎么会呢？ 怎么会？这次是朱莉奥组织的，你知道他什么德行？ 什么德行？ 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麻烦？有没有在有的时候，就是你比如说单位同事啊， 嗯， 一会儿朋友啊，突然之间另外一个朋友发了啊，请你们喝酒， 哎， 就其中一个没收到，而且关系是特别铁那种，有没有？ 太有了 啊！这所以社交并不只是男女之间的， 那当然是了。你说张帆都不敢回办公室了，一会儿，这个看朋友们怎么说吧，好不好啊？这个父以子贵啊，这个特别痛恨这个游戏，是吧？说了好几条，我们就 捡其中一个精华说。 对，他说呢，现在很多这个成人桌游都是建立在有罪推论的基础上， 嗯， 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智商，特意把所有参与游戏的人做了一个有罪的设定，然后开始验证过程啊，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稍显偏颇，是吧？陈殿说呢，这个电影法国也有一版，名字就叫《游戏》。 哦，真没看过， 啊， 不知道。 斯文说他的观点就是俩字儿，挺好。哎呦呵，跟我 斯文说的， 跟我心态差不多。 名字起的也好，斯文， 斯文啊，您是真够斯文，您是看别人斯啊。四一说了啊，上来就说瞎话喽，是吧？这是他的这个。 他刚才说的意思就是你刚才设定那个情景， 啊， 说打过去电话呀，啊，千万不要直奔主题， 哎， 先云里雾里一会儿，是吧？ 啊，是是是， 哎呀， 啊， 其实也不对啊， 也不对，是那得， 啊， 你得经常这么干，对方才知道什么意思。 我们经常会说哥们之间要求救是吧？ 哎， 啊，你得知道他说的到底是在哪儿，在干嘛？ 对啊，那个就不是手机狂响了，那个是手机啊， 对， 是吧？哎，其实这让我想到一什么事儿呢，嗯？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真正的把所有的话都告诉对方，所有的真实都摆出来，就是对的呢？未必，对吧？我们说为什么生活当中会有善意的谎言？有的时候这善意的谎言是必须得说。因为所有的真实都拿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冰冷的、血淋淋的，它就是伤人的。 我是这么觉得啊，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么最后简单说，所有的事情拿出来的时候，你的心态到底能不能应对，这才是最重要的。 哎， 你不要觉得所有事情不能拿出来，拿出来你自己。